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 平安。 咱得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是吧？第六章。第五章。 第五章。 第六章是吧？ 对。 嗯。 第六章。 第六章，我应该写，我写的是第六讲，应该是第七讲，是吧？写错了啊，那第七讲，第六章。 第五章一到十四节。 第五章啊，不，第六讲第五章是吧？ 对 对对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先哈。第五章，起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。不对，我写错了，应该第六章了。第六章，我写的第五章写错了哈。第六章。第六章的话呢，因为我那个把这个头啊一敲饼子以后呢，我想省点事儿了，是吧？底下的内容都是第六章的哈。好，咱们一起来读第六章。起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种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同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雨下的雨水，生长出菜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；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随时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尽苦得救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。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赐福圣徒，如今还是赐福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人。当初神应许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照样，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，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借这两样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吃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，可以大得勉励。 我们有着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充如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好，这一章呢，是让我们又一次来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的劝勉。这个呢，本章的内容以及教义，这儿呢我都写在这儿，就不再读了啊。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啊，就看基督论，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，超越了先知和天使。第二章，透过基督的为作为人子，他稍微比天使矮一点儿，但后来又说又超越了天使。第三章呢，讲到了基督作为儿子超越神的仆人摩西。那么希伯来书不仅仅讲基督的超越，同时呢，他还讲到了对这种超越性基督徒当有的这种生活。于是呢，就讲到这些超越时呢，带出了很多的教导劝勉，好叫我们晓得如何行。既然基督超越了先知，超越了这个天使，超越了摩西啊，那么我们就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。超越了摩西，以色列人不听摩西的话，甚至倒闭在旷野，不能够进迦南。何况超越摩西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教导，我们如果是不听的话啊，那么我们将有何等结局呢？就是这种劝勉啊。这是从第四章开始呢，我们就看到了第四章的时候说，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是吧？要竭力，这个竭力是个最重要的词汇啊。你进入安息的时候要竭尽全力。第五章开始讲到基督作为大祭司，他有亚伦的职分，基督作为大祭司，又亚伦就又超越了亚伦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。所以说呢，就更深地谈到了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这种前呢，作者呢专门把话题一转，转到信徒的身上了，讲到他们生命的光景，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，这种停留到圣言神圣言小学的地步上，这种啊小学，而且是开端，没有长大成人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第六章，实际上第六章的话呢，应该上来就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是继续第五章的话题，对吧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章，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劝勉信徒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这是第一段，或者叫第一部分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我们分从第四节到第八节，四到八节讲到了离开道理开端的这些人必须要重新懊悔啊，就是重新懊悔，不能够失，就是说如果那些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的人如果真的离开了，那么就失去了重新懊悔的机会，连机会都没有，那么就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啊。这是第二个部分啊。接着的第三部分呢，我们从第九节划到第十二节，那么这一部分呢，我们把它分成第三段，就劝勉信徒要殷勤不懈怠，而且呢可以得以凭着信心忍受所承受的应许。第四段十三到二十节啊，十三呢到二十节到最后一节，神指出应许的确实性，就是我们可以吃定。第六章实际上呢是一个，你看它前后是个插入部分，它不是独立的，是吧？ 那么这个插入部分呢，就让我们知道，就是预备信徒的心好叫众人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能分辨好歹，得以长大成人。什么意思？有很多基督徒信了多年，他不能分辨好歹，就不能够分辨是非，这是真信假信，这是不是符合耶稣的教导呢，还是不是符合呢？不能分辨，所以要习练的通达，才能够分辨好歹，长大成人。啊，小孩呢不知道好歹是吧？小孩，大人呢就长大成人了。神的道有初级开端的部分，也有高级的部分。啊，神的道，神的道呢是，我们可以这样，就是你比如说咱信主，啊，信主的话呢，我把它分成三部分：祷告，第一部分，啊，是祷告特别灵，你祷告什么他听什么，啊。我不知道这初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哈，你祷告什么，哎，就听什么，甚至你祷告的比较那个难易度他都听啊，但是呢，到了中级阶段，就你祷告什么都不听什么，你祷告什么不听什么，这叫中级阶段啊。到第三阶段呢，又祷告什么又听什么，怎么解释呢？就第一阶段的时候，啊，你刚刚信主，神为了安慰你，就好像小孩一样，是吧？你小孩儿，你大人领小孩去逛商场，啊，一看小孩，哎呀，我就要这个大娃娃，好看，啊，等他妈说你家里有了，咱买吧，不买他坐地下哭，哎呀，给买，啊，高兴了，妈妈也高兴，孩子也高兴，啊，回家了，小孩高兴就行，是吧？到了中级阶段，啊，你祷告什么都不听什么，祷告什么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哈，就说。因为中级阶段的时候呢，你又不是小团阶段，又不理解上帝的心意，它中级，它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习练通达的地步，所以说呢，他就不听了啊！你上商场，你要这他不给你买，要那个不给你买，还买娃娃这么大是吧？哈，你要真说20岁的孩子跟着妈一块去哈逛商场，他一要我要这个娃娃，不给坐地哭，那就买了，他不买别的，买药去了，哈，他肯定有毛病的。到第三个阶段，祷告什么就听什么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祷告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到了高级阶段，就习练通达，啊，明白上帝的心意去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学习习练通达，长大成人，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说进到完全的地步不是容易的事情，要竭力啊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看到了，就是说，1-3节特别指出了要离开道理的开端，进一步明白神的圣言，不像那些不追求长进、离弃真道的人。他的结局就非常的可悲，凡要殷勤不懈怠，效法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这是第一。那么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看最下面我写的问题。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说，第六章列出了关于基督道理开端的事情，他们分别是什么？那么道理的开端有什么？第一呢，我想呢，有一个我们看懊悔死刑，啊，这是一个道理的开端啊。懊悔死刑，什么叫懊悔死刑呢？就是说从死亡的道路上悔改，叫懊悔死刑啊，就是 repentance from acts that lead to death， 就是从死亡的道路上悔改。信徒啊，这个基本的教义呢。头件事就是悔改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你要悔改，啊，悔改信主。悔改包括两方面。什么叫悔改？悔改包括两方面。一方面就是导致死亡的恶行。一方面是导致死亡的恶行。另一方面就是带不出生命的这种自以为义的行为。你看，一般不信主的人都说我是好人，我没什么话。那个我就不信了，叫自以为意啊。 好，悔改呢包括两方面，一方面什么？一方面就是导致死亡的恶行悔改，第二方面呢就是什么自以为意啊，就是说这种带不出生命自以为意的行为，这两者呢都是死刑，因为都与生命及造就生命没有关系。因此基督徒啊信徒的悔改不能说是泛的说啊，人非无过，人非无过啊，人人都是罪人，不能这样说啊，不能泛的这样说，人人都是罪人都悔改，要想到自以为义就是罪啊。这两点都是清楚对死刑悔改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一点，基督道理的开端是第一点，我们呢已经要竭力要离开道理的开端了，就不能再讲这个了。前面讲的这个是开端，要讲更深的，就是对神命方面更认识更深，这第一。第二点，开端单单悔改还不够，必须做一个信靠神的人。懊悔死刑是意识到自己的不行，信靠神是认识到神可以，是吧？真正的悔改及信实呢，都是靠这个信了主以后的根基。第三点，信主的根基立定了，紧接着有两个礼仪。第一个礼仪就是洗礼，啊，洗礼。其实呢，原文当中没有礼字，只有洗，啊，这个洗是礼呢，是后加上翻译的是应该是各样的洗，各样的洗。各样的洗包括哪些呢？我们知道的有什么？我们了解的有约翰，施洗约翰的洗，有这个主耶稣用圣灵和火的洗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就是这个信徒的水洗，我们的水洗，还有呢，就是神的话语的洗，等等等等，这些呢都有根据。啊，施洗约翰的洗，主耶稣用水和圣灵的洗。主耶稣用火和圣灵的洗呢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三章的，啊，路加福音三章16节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这个信徒的水洗呢，是在罗马书第6章3到4节，还有呢，就神的话语的洗，是记载在以弗所书5章26节。好，第四点，啊，一共有6点开端啊，第四点开端。第二个礼仪呢，就是按手之礼。按手呢，我们知道，比如说按例的时候、差派的时候，这些呢，都是有关于按手之礼。按手之礼，或者是在治病，给别人治病的时候、医病赶鬼的时候啊，这些呢都是按手，也可以用于祝福啊，按手之礼。第五点。在基本教义的部分呢，有关于将来这两件事，比如说死人复活啊，死人复活等教训，这些的教训呢，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呢，有关于死人复活说得很清楚啊，死人复活，这是第五点。第六呢，就是还有就是叫永远的审判，包括信徒的审判以及不信者的审判。对信徒的审判是记载在彼得前书4章17节，对不信的人的审判呢，是记载在启示录20章12到13节。这些都是属于基督教道理的这个初级的部分，初级的开端部分。所以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深深地觉得这些根基不必再立了，每一个信徒都当清楚地把握住。所以说他指出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每一个信徒这个应该在一生当中啊，竭力的不断的追求，为了是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说我们看见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虽然为神，他在人的时候啊，成为人的时候，他是也是竭力完全学会顺从，是吧？他说因受苦学了顺从，这是耶稣基督完全的记号啊！我再说一遍，耶稣基督完全的记号是什么呢？就是因所受的 苦，学了顺从，啊，这是耶稣基督，他得以完全啊。他虽然这是五章八到九节说的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是吧？这里边藏着很深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再看见，就是说，在我们达到习练的程度之前呢，要离开这些道路的开端，要不再吃奶，要吃干粮啊。所以说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，这是这六点啊，六点开端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当如何看本章中四到八节啊？这四到八节说的什么来着？四到八节我们看啊，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。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进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呢，经多年来很多的圣经学者啊有不同的解释。也就是说，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这到底是指的什么呢？这是听过了福音，受到了感动，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呢？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呢？那如果是得救的话，是不是得了救还有失去得救的机会呢？那这个问题怎么来问？怎么来解释？论到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实际上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啊，咱就拿圣经里面的例子来解释。比如说，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有能力，又能赶鬼，又能够治病，还见过这个福音，亲眼看见过，亲耳听见过，亲手摸过。这实际上犹大是吧？哎，犹大有这种是吧？犹大呢，他耶稣派十二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也出去了是吧？门徒回来以后说：“主啊，因着你的名，不但是我们能够赶鬼治病，连鬼都服我们了，鬼子见我们都服了啊，服了。”耶稣说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字是吗被记在天上而欢喜。那是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，说明这里边就有没有被记在天上，是吧？就是犹大。所以不要因为你有能力，你赶鬼，那就欢喜。他知道，他神也光照过他，是吧？他也尝过天恩的滋味。所以说他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明明的羞辱，是这个明明的羞辱他，羞辱神，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。像这种呢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与圣灵有份，就对神的话呢有感情，而且也经历过来世的全能，这种就是都知道人的生命。你要给他，你要问他的话呢，他跟你讲的头头是道，可能比我们讲的都好啊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他心里边有一个别的人，拒绝神，像把神从这十字架，从神的里边，神的话语里边找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来去做顽梗悖逆的人。有这种人吗？有，大有人在啊！你现在的教会，很多教会啊，就是这种利用神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啊。很多这种治病赶鬼的灵恩派的啊，他不按照圣经的教训，他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啊，让人连跳带蹦，最后推倒他啊，这就是对圣灵充满了。这样的话呢， 实际上等于是他明明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，而且是一个，而且是等于是尝过天的滋味，有明白神的道理的，那么去做胆大包天的事情，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哈。这句话，那么我们知道，信徒是对信徒的呢，还是对非信徒的呢？这句话，如果是对信非信徒的话呢，就没有意思了，是吧？他肯定他没有尝过天恩滋味，那肯定是说的是信徒。信徒如果不顺从神，将受到审判。但是呢，并不是说信徒犯了罪没有悔改的机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就好像圣经上说，这个消灭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。还有呢，就是说，耶稣说的哈，耶稣说，人若干犯，说话干犯人子，还可得赦免；如果干犯圣灵，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。哎呀，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是说，到底是我过去的时候，我18岁的时候，这个受魔鬼试探，魔鬼他一直在我里边。我18岁以前祷告什么听什么，谁都听啊，一直。哎，有一次突然间祷告谁不听了，而且呢明显，因为我每天晚上我要祷告很长时间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不通了啊！里边就有声音说：“你亵渎圣灵了，你咒骂神了啊！”就这样，我只要一跪下祷告就来了，而且他给你显出样来吓你，这也是天天就吃不下去饭啊！上课上学都上不下去了，一到晚上他睡不着觉，40天之久，就是没办法。所以说呢，魔鬼的诡计非常凶恶，他让人怀疑。实际上后来我知道，一个人如果你啪亵渎圣灵的话，他就还没有亵渎圣灵。一个人只要做坏事，他不怕亵渎圣灵了啊，他拿着圣灵开玩笑，把圣灵治把你治好了，这叫亵渎圣灵。所以说一个人他怕亵渎圣灵，他永远还没有亵渎圣灵。那么但是呢，有的圣灵的感动可以消灭，消灭后神呢在管教，管教你悔改过了。如果你一直到神，因为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，在你的声音，在你的心里边，那一直到感动你，感动你硬心，硬心的话不悔改，神再感动，直到你悔改为止。说圣灵的感动永远直到我们悔改为止，神不会撇下一个人。所以魔鬼撒旦的控告呢是非常危险的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如果心里边想到没有怕亵渎圣灵，是不是这件事我有做错的地方，说明神的灵在里面感动我，没有亵渎圣灵。但是魔鬼的诡计很厉害啊，这个但是呢，我们在神面前顺服下的时候，就不可能再受他的控告啊。魔鬼是专门控告人的，所以这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句话对我们的提醒，就是让我们对于这个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呢要一定要想到悔改顺服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天恩的滋味，也蒙了光照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地步。所以说这儿呢，那个作者说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就是说当这个信徒不愿意长进，或者是将要成为离开道理开端的，离开道理的时候呢，就是感觉到失去了懊悔的机会，实际上他已经认识神的儿子的救恩，晓得神能够在这个他艰难的时候能拯救他。但是如果人 一直不悔改，就好像荆棘蒺藜一样把人缠住了啊，不愿意听真道，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追求，这样的话呢就危险，结局就是焚烧，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第六节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并不是说他们失去了救恩，而是指不能够重新懊悔，就被带到审判台前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住吗？就是说人的功成若是被焚烧了啊，那么他要受亏损，自己反而能得救啊，是吧？嗯，但是虽然得救呢，乃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。这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节啊，第三章啊十五节说的啊。你说一直呢就是草木黄芥，用草木黄芥建筑建筑，最后呢全都烧了，烧完以后呢自己啊仅仅得救，但是呢从火里抽出来柴一样，火里抽出柴什么样，带着灰很难看啊，没有奖赏，就这意思。这个圣经说的话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往下看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神有一个啊，神呢有一个判断的这个原则，就是神要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什么意思呢？审判是很严厉的，信徒应当存敬畏的心，活在主面前，不要离弃神的道，反要离弃罪恶，脱离咒诅，从神得福。第八节说禁于咒诅，和第九节中的禁锢得救啊，你看禁于咒诅和全然咒诅不一样，是吧？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说全然咒诅就是不信的人的结局，若是信徒不照神的话去行，他们所受的审判的是很严厉的禁于咒诅。禁锢得救和全然得救也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那信徒若不是完全，要经过火的审判，虽然得救，就像火里抽出一根柴一样，就仅仅得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，信徒如何承受应许？他说了，第十一节说到什么？第十一节说我们要殷勤，是吧？要显出殷勤。十二节说不懈怠。信徒活的见证非常重要，你们所做的功和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是神所纪念的。这种爱心呢，在圣徒的伺候上，这些信徒先前伺候，现在还是伺候，就说在神的事上，在神的工事工上，在神的服事上，一直是勤勤恳恳，坚持到底，满足的指望啊。所以说什么要有指望啊？什么样的人有指望？这个坚持到底啊，不是说半途而废，不行，坚持到底才有满足的指望。满足的指望与坚持到底是有关系的。大部分人呢，可以坚持一下两下，在坚持长了以后呢，又得罪了人啊，自己又劳累，时间都浪费了啊。那最后呢，还不落好，那就说明最后呢，说坚持不下去了啊。说坚持到底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很难了。我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圣经说的。所以坚持到底才能够有满足的指望的果效。信心是承受应许的，信心是不可缺的，没有信心人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突然，没有果效。真正的信心和忍耐是分不开的。再说一遍，真正的信心和忍耐是分不开的。透过忍耐，信心才能得到试验，证实和坚固。所以说这个亚伯拉罕 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，等等等等，等到一百岁才把以撒等来，是吧？所以亚伯拉罕是很好的例子。神的应许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在出埃及记32章13节中，神曾经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按理说呢，神有神就足够了，是吧？但是神呢还指着自己启示，因为没有比自己再大的，他就指着自己启示，是吧？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句话呢，在全本圣经当中只提过一次。你看，这就是15节啊，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。说这一节圣经呢，让我们提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有些人问的问题说，上帝上面还有上帝吗？是吧？谁创造上帝？是吧？这句话给我们解答了，没有比自己更大的，就没有比他再大的，他就指着什么自己启示，啊，一般启示的人呢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是吧？哎呀，我指着谁谁谁启示，那么神指着自己启示，说明上帝是最大的。所以说这儿呢就是两件不更改的事，一个是神的应许本身是不更改的，还有呢就是神为这个应许所起的誓也是不更改。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，那么他就得着了，借此呢经常鼓励我们当存同样的盼望，实践来到我们前途的指望。所以说这个指望啊，他说了像灵魂的锚，锚我们都知道就是船靠岸以后，是吧？它不能够靠得很近，为了不被风浪吹走，大的不得了的大锚啊，放在海里边卡在石头岩石上，那么这个锚呢就牢靠，又牢靠又稳固。那么灵魂的锚，灵魂的锚是什么？就灵魂得到安宁的前提和凭据，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说这应许是我们安稳的根基，也就是我们的锚应许。第二，又坚固又牢靠，坚固是不受外界的影响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很多这个也是都是基督教吧，他有这个派这样说，那个派那样说，到底是哪个对呀？啊，就是说摇摆不定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有灵魂的锚，就不受外界的影响，又坚固又牢靠，牢靠，牢靠什么？就是在内在的本质所带来的坚固，神的应许。借着他的应许所起的誓，就牢靠啊，这就是牢靠。进入幔内，就是神的居所。幔内，这个幔子是在旧约当中提到，当这个大祭司亚伦啊为神造的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，是吧？进入幔内，幔子，幔内。至圣所，这个幔内啊，里边有至圣所。至圣所里边有什么？约柜，是吧？哎，实际上这个约柜，这个幔内呢是神的居所，是神同在的地方，不能震动的地方，不能衰残，永远长存啊。所以我们确实有这种把握，耶稣基督作为先锋。为我们进入幔内，成了永远的祭司，我们盼望就更坚定了，啊，就是进入幔内了。幔内就是约柜，这个约柜不是随便进的，是谁进去啊？大祭司进去。大祭司进去是这个怎么进去呢？他还身上就带着血，啊，是吧？每一年只能进去一次，每一次进去的时候。从来不是不带着血的，血是什么意思呢？血能担罪，血里边有罪。那么血 我们知道这个血里边有生命，对吧？所以说一般呢，我们说咱们不吃血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有些人呢喜欢吃的血豆腐啊，是这样的，并不是说犯罪，但是呢，圣经说血里边有生命啊，这个预表什么呢？你看耶稣基督，当他在钉十字架最后呢，喊了一声"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"断气断了以后，殿宇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是吧？从此以后呢，就不需要大祭司，每一年一进去一次，他就带着血进去了。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进入神的殿来祷告，随时随地进入幔殿，有意思啊！所以呢，这一章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了有很难解的问题，就是四到六节，蒙了光照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个第七节说，犹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水，生长菜蔬，何苦耕种的人就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这块田地呢，应该长什么？所以希伯来书啊，我们看见有两大特点，到第六章为止，第一个特点，基督论超越了犹太人尊敬的所有的祖先啊，你尊敬天使，他超越天使；你尊敬先知，他超越先知；你尊敬摩西，他超越摩西，是吧？你尊敬大祭司，超越大祭司。第二点就是什么？同时，与此同时，给我们很深的教训。这个教训呢，而且是非常明显的，很好的教训。教导基督徒如何做一个神顺服者，而且要忍耐啊，承受所应许的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七章，这个第六章讲完了，下一回我们讲第七章啊。感谢主，咱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使我们今天能够把你的话语第六章学习完，主啊，你的话语极其深奥。我们愿意更加明白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祷告，靠着圣灵的引导来不住的学习，不住的长进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谢谢。